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？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，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，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，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， 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，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， 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着谁，字字句句刻在心扉， 当时是几杯那些歌言跳跃，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现在想来仍然陶醉， 如果能重来一回，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，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，我们还是星星人类，如果能重返十七岁，那些眼泪你敢不敢浪费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，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，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，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， 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，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， 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着谁，字字句句刻在心扉， 当时是几杯那些歌言跳跃，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第一次的干杯，甜而苦的滋味，现在想来仍然陶醉， 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， 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，我们还是嬉戏人类， 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？ 这是一首来自群星共同演唱的《重返十七岁》，大概有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是距离十七岁很遥远了。这首歌呢，今天晚上是瑶瑶朋友要送给过生日的好友，想对小花猫说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为你送上这首你喜欢的歌曲，希望我们永远都会有十七岁那一年的笑容、真诚和勇敢。是啊，我们经常说出走半生，愿你回来仍是少年，少年就会勇敢，不怕跌倒，还能爬起来继续往前冲，愿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年轻时的冲劲。下面继续爱得更久点，这首歌来自莫文蔚。收音机前的刘女士你好，这首歌呢今天晚上是你点播给自己的，我想里面大概会有故事吧，愿你在听的过程中慢慢的释怀。 之前句点后面存活在我里面，不散不见。

和我在冲突的街头走一走，我